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阿难成佛，悲咎心悔，遂一叉手而白发现，我虽成佛，疑是妙音，悟妙明心，言所言妄常自心地，而我悟法，言前是法，言而言心幻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然心地。这里呢是十分显见之中的第五次，欲标指见性无云，欲标指显这个见性是无云，是一种譬喻来的。因为前面呢法呢是说阿难呢是迷失这个真心，认物为己，所以呢就是叫做不认这个悟中的迷，成为性颠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一切为心，不知道这个一念不觉生心世，境界为缘长落粗，所有的宇宙万有一切法都是为心所现的，因此呢他就执外面的生心，外面的世界呢为自己所有的物，身体呢为自我所有的身体，因此呢就迷失了本性，成为颠倒。若果他能够明白一切为心的话，他就会成正遍知的佛陀啦。这种人啊，等于什么啊？等于弃了八千大海不认，而认一个浮勾体，以为一 个波浪呢就是整个代表整个大海啦，即是等于认这个色心，虚妄的色心呢就认为呢是自己的真心啦。阿难呢被佛凶了一餐之后呢，他就喊起上来了，深深悔恨自己呢是不明白，所以呢他就遂一叉手而向佛咁讲，佢话我虽然系成妄法咁微妙嘅声音，话俾我听，咁令我咧系明白咗呢个妙明心性，原本咧系圆满嘅常住真心咁。疑是妙音呢，疑是呢就指法前第一番、第二番、第三番、第四番的开示。妙音呢就是法八音之中最美妙最好的音，叫做极好音。法在前科呢显示这个见性不灭，就是妙明真心。这个真心呢是三胞剃开，叫做圆，具足问得呢叫做满，究竟不生不灭叫做相，安置不动叫做自。这几句说话呢是解释我们的真心为什么叫做圆满常自生心，常自心。咁呢个地系咩意思呢？点解我哋个心呢有好多人同佢讲你个心地真系好坏呀，咁讲个地下点解叫个心叫做地呢？咁因为地呢能够生长万物，心呢又可以产生文化，好似琴晚话一切为心，咁所以心呢叫做心地，心地好呢咪成佛囉，心地唔好呢咪堕落心恶道囉，係咪？所以叫做常，而家呢应用这个真心呢也叫做圆满常住心地。咁阿难啊，虽然是已经明白了这个真心是未杀，但 但是呢他仍旧贪恋他执着他这个烹饪的心，哦，他认为呢我现在这个心呢能够听佛讲道理，能够明白佛所讲的是什么，这些完全是我这个分别色心的功能，我不应该放弃，哦，所以他说而我悟法言前是法，是法音言而言心幻所瞻仰，我而家可以听佛讲说法，讲法又明白佛所讲的道理，现前是因为我有这个烹饪心，现前是依靠这个烹饪心去分别去明白佛所讲的道理，那我不应该放弃这个烹饪心啊，但是呢佛又说我如果我执着这个烹饪心呢就变了呢境有呢就有这个心，境灭呢就这个心就随着这个境而灭，那我不放弃又不得啊，那究竟应该怎样呢，所以呢他说现在呢都还是啊靠佛呢话给我听啦，如果不是呢虽然佛话给我听现在我有个真心是很广大的很周遍的好像八千大海这样，但是我都没办法用得着这个心啊，为什么呢，现在我听佛说法都仍旧是靠我自己现前这个真心嘛，你佛讲那个真心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这个呢其实呢就是迷，我们应该知道能够听法能够明白道理这个不是分别心，是真心，可能呢迷失这个真心，所以就仍妄为真，仍旧不肯放弃这个烹饪心，言法哀猛先是言音，白我而根归无上道，而根而就是疑惑的心，疑惑的心产生这个根，就显现呢这个迷失这个心是根深蒂固，即是无始以来呢都是执这个妄心为真心，这个执着是非常之坚固，等于是有根生了根这样很能白的，那他现在呢希望法呢以这个圆满的音声说这个微妙法呢拔除他这个疑惑的根，令他呢得到依法修行归依这个无上道，那法呢是很可怜这个阿难，所以呢他又引用一个譬喻讲明阿难仍旧执着这个迷这个分别的心呢是仍旧是错误的，法告阿难以等以上以言心听法，此法亦然非得法性，以等上上就是尚且，我经我这么多分开示话给你听这个分别的烹饪心是不好的啦，你现在读直到现在为止尚且还是以这个烹饪心来听法，听我所讲道理，那变了我的法呢亦成为你烹饪的对象了，这样呢有能有所，我的说法的声音是为你所烹饪，你的烹饪心为能烹饪，能所对待呢就不得不到真实的法性，因为真实的法性呢是利能所绝对待的，现在有能分别的心和所分别的法呢，那变了呢就是不是真心，不是真实的，不是得到这个真实的法性， 真实的法性呢是无能所接对待的，你应该呢因言悟道，因为我说法的言语呢你就去明白这个道理，直教明心，直凭直我的教法呢你要去明白你的真心。但是现在你不是，你只是分辨我说法的音声好不好、等于我们唱、听人来听音乐、听音乐呢，那你就要听他唱的歌呢，就要知道他讲紧什么，讲紧什么呢，是讲这些有没有意思呢，那你去深入去想下。你不是你说啊好不好听啊几好听啊，他音声几好啊，只是分别他的音声，没有分别他的歌词是讲什么。而家阿能是听佛讲道理呢一样啦，用呢个分别心分别法喺度讲紧嘢，但唔知道佛讲紧乜嘢，咁所以呢就冇办法理解到呢个清净嘅直上真心。於是佛呢就以个譬喻啦，去譬喻话，譬喻乜嘢呢，譬喻人啊，用个手指呢个意係是人啊，以人以手指以示人，彼人因子当应看热，若佛公子以为热体，此人岂为忘失热轮，亦忘其子，何以故？以所标子为明热故，岂为忘子？亦佛不识明之以暗，何以故？即以子体为热明性，明暗两性啊，了无所了别，以亦如是。咁呢度咧系佛举个譬喻为例，热咧就譬如我哋嘅见性，识热嘅人咧就譬如法，唔识热嘅人咧就等于众生。咁啊，因为众生唔识边个热响边度嘛。因此法呢就将个手呢就指呢个热话俾我哋听，嗱热响嗰度。咁我哋呢众生呢因为法话呢、这个嗱热呢就係、是、譬如我哋不生不灭嘅见性㗎嘛。法话嗱呢、这个就係见性，咁就你又应该顺住个指指去嗰度睇嗰度嘅见性。你呢偏偏就指着这个热啊，法话这个就是见性、哦、执着这个热，不是说因这个热指个手指呢看去热那里、执着这个指就是当热了。那执着这个指的当热就等于什么呢，等于阿能呢用分别心、听法的研究、执着法所讲的东西而迷失这个心。咁呢一个人啊，佢迷到点样呢，佢以呢个手指就当系热啦。咁咪手指当热，不但系失咗呢个热啊，而且系失咗呢个指。点解呢，呢、这个系手指嚟嘛，佢当佢系热，咪连呢个手指都失埋囉。系咪仲有啊，佢不但失呢个望呢个热同埋呢个指啊，而且呢唔明白乜嘢叫做明，乜嘢叫做暗。我哋大家知道热呢就系光明㗎嘛。手指是没有光的，除非佛的手放光，是不是，如果不是手指没有光的，你当这个手指就是热，明和暗你都分不开的。这种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众生执法的研究就迷了真心，不但迷失这个见性的真心，而且连法的研究都不明白。点解呢，唔明白法所讲嘅研究呢所前嘅真理。咁望子望义已经系迷啦，连埋呢个乜嘢叫做明，乜嘢叫做暗都唔明白呢，更加系迷上加迷。点解嗱，法嘅研究呢系只系说话咋嘛，是一句一句，是名句文，根本就没有这个光明的、就等于的手指是没有光的。见性呢是灵明不昧的，有照有觉悟的功能的、 好似熱係有光亮嘅。咁而家咧，以呢個烹現心嚟聽佛講道理啊，唔肯依佛嘅教去觀呢個心，反而以呢個分別心去分別佛嘅研究。咁咧，何止迷失咗佛所講嘅道理，而且咧又不知邊啲係覺，邊啲係唔覺。等于子同迷疑都不分，不但忘失呢个子，而且忘失呢个疑，明暗都不分。以为呢个明疑呢就是呢个手指，以为呢个手指呢就是明疑，咁样呢连呢个手指嘅明同埋连呢个疑光嘅明同埋手指嘅暗两个都失咗，冇办法分别。这个人究竟是哪个啊？你阿能就是这样了。以亦而是，这个就是斥责阿能。你斥责阿能什么？执言丧道，直救着救明心，执着佛的说话而丧失这个道理，执着佛的救而迷失自己的真心。应该呢是怎样啊？应该呢是直法的教训呢去开悟自己的明，去明白自己的真心。但现在反过来呢，执着法的研究而迷失这个真心。这个呢就等于一个人呢以子是，子而是人，不但望这个子，而且望这个业，这个明和暗都不分别，都分不出的。咁咧，佛咧就跟住啊，再话：如果你以分别心吓，欲以分别我是法音为以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心，有分别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浸子便害，终不上智，而掌亭人都无所害，名为亭子。咁佛话：嗱，你阿难啊，如果认为分别我是法音声呢个分别心真系你个心嘅话，咁呢个心呢就应该离开所分别嘅声音，而另外呢有个能分别嘅自性存在，即係话离开前层呢係自己有个独立嘅体性，咁样然后可以讲得係你嘅真心。等于乜嘢呢？咁等于一个旅行嘅人，旅行嘅人去到旅馆里面投宿，是暂时呢是停止啫，至一日或者两日三日，就算至一个月两个月，始终呢都要离开嘅。这个旅客就譬如乜嘢？譬如这个烹饪心停呢，就譬如这个旅客所居的地方，即是等于这个烹饪心呢所现的境界。烹饪心啊，烹饪这个境界啊，无论烹饪一日好两日好，甚至不停这样分别都好，始终呢都有一日离开的，譬如说我们比心念佛啊，一心念佛啊，日又念夜又念，分分钟都念，你有没有做到啊？有时念有时不念，是吧即是等于这个烹饪心，就算你烹饪境啊怎样停留都好，始终都有离开的时间。即是等于这个旅客自己耐都好，等于我现在来自莲挂灯，一个月过了去了，两个月三个月第四个月就拜拜了，是不是始终要离开的。就是说这个烹饪心啊，你用烹饪心呢烹饪任何境界都好，始终有一天是离开的。 始终这个烹盈心呢是有生灭的。咁如果反过嚟讲，如果系呢个主人嘅话，如果呢个主人嘅话都无内害啦。如果系嗱，譬如呢度智联嘅当家咁啊，佢去边度咧，始终都翻嚟嘅，系咪啊？佢呢个系主人嘛，所以咧就呢，如果系主人咧，就冇得害啦。主人譬如边个？譬如僧心，僧心咧响呢度咧就等于主人。嗱，有人客嚟，佢招呼你；冇人客嚟，佢一样停留响度，佢冇走嘅。佢冇失到嘅，哦，咁等于僧心点啊？僧心你有警例咧，面对呢个色，咁啊分别知道呢个系色；面对呢个香，知道呢个系香。啊，色声香味触法对字都知道，但系咧佢唔会分别，唔贪彩，这个色灭咗之后咧，佢唔会跟住呢个色灭，佢仍够停留喺度嘅。即是等于嗱，而家我嚟咧，咁啊，阿慈师佢哋招呼我啦，咁我去咧，似乎师母跟住我去啊，系咪？点解？因为佢系指引嘛。咁譬如真心，我嚟佢睇住你，你去佢睇住你，但系佢冇跟住你去，冇跟住你嚟，系停留嘅。咁即系法咧话嗱，如果你执呢个烹盈心系你嘅真心嘅话，你就应该离开前层咧，仍够有停留响度，好似呢个主人咁样。如果唔系好似主人咁永远停留响度咧，有生灭嘅咧，这个就唔系你个真心啦。咁咁嗱。这个就是譬如下此亦如是，即是这种道理又是这样，若增以心则无所害，云何离性无分别性呢？如果这个烹盈心啊，真真正正是你的真心的话，就永远停留在那里啊。为什么现在一离开我说法的音声，你就找不到你这个烹盈心呢？我们的烹盈心就是这样，是因为有境呢，然后生心，冇境咧就随境而灭噶啦，哦，咁所以佢话咁显然咧呢，这个分别心就唔系你个真心啦。跟住咧法咧又以呢个譬如啊，以可幻咧，即系一切法咧都可以幻圆嘅，但系呢个见性咧，这个真心咧唔知幻俾边个吓？施则起慧。声分别心分别我用，离之色相无分别性，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驱舍离等，媒为名谛，离之法缘无分别性，则以心性各有所运，云何为主？嗱，而家就以一个譬如吓，譬如咧。嗱，譬如话我有美国嚟嘅，咁我咪翻美国咯，系咪？你有屋企嚟嘅，咁一阵听完经，你咪翻你屋企咯，系咪？咁呢个见性由边度嚟？呢个见性冇得嚟，冇得嚟就冇得翻咯，吓，冇嚟冇去嘅。咁佢话不但啊，分别我声音呢个烹盈心啊，就算分别我法嘅样。分别我用，即是分别法的相好庄严，就算能够分别我法的相好庄严，这个分别心是因为见到佛我的相，你然后有分别嘛。如果离开我的法的相，你就没有分别，没有这个分别心的啦。意是乃至是推广之词，甚至到因这个味而有的分别心，因为我们开饭了，吃饭了，这味好吃，这味不好吃，这味太辣了，这味太咸了，就有分别心了。离开吃饭没有吃饭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说自己在那里咸沉沉，这个咸，这个淡，这个不会的嘛，是不是没有了这个分别心的嘛，是不是？即是离了前层就不会再有这个分别心了。甚至因为香，因为足，因为法都是这样，因为你瞓在那里想着昨天的事，那你就有这个独头意识，如果你不想呢，那就没有这个独头意识了。即这个呢就以事实证明这个分别心呢是生生灭灭，不是永远停留不止的。 但如果是真心呢就不是、哦、见性呢就不是、哦啊、这个梦性也不是、哦啊、譬如说我们梦性如果去了美国现在你说话我就听不到了，是不是？我梦性没有走到，你随时你说话我都听到，性就没有力度、啊、这个相就有力度，明白吗？驱舍离翻译中国叫做不见道，是外道六书之一，等呢就等于其他的外道。这些外道呢、哦、他很犀利、啊、他修行呢由初禅至二禅三禅四禅、啊、甚至入四空定，入到非非想次定了。那呢这个时候呢他能够知道百万劫以内的事，百万劫以外呢他就无所知了。当他在这个渺渺明明无所知这个时候、啊、他就说啊，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理了，就是一个神我，就是一个命体了、啊、执着这个叫做命体、哦、那呢非色非空这两句说话、啊、色呢就是我们所执着的六层境界、啊、色、声、香、味、触都有物质可以见得到的，叫做粗相，是色相、色法来的。空呢就异性人所证的空理、真空妙理、哦、那众生呢就执着色，就叫做有；二乘圣人呢就正依空，叫做执着空。但现在这个外道啊，修行修到非非想次定的时候呢，佢又唔系我哋众生所执着嘅色层嘅境界，就叫做非色；亦唔系二乘人所证嘅空理，叫做非空。非色非空这个时间、啊、是什么境界呢？是这个外道禅修到非想非非想次定的境界、啊啊、非想就是不是即是非有想，不是有想即是没有想啊，非想即是无想，亦即是非是一般众生、啊、眼耳鼻舌身意五根烹饪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层这种粗的想，叫做非色。非非想呢，非是无想、啊、即是说非无有想，因为呢仍旧有一种烹饪心呢，是烹饪于这个寂静的定的境界，叫做能言的心。二乘的圣人呢已经没有能言的心了、哦、所以呢他不是二乘的圣人、啊、所证的空理，所以叫做非空、啊、非色非空，大家明白了。因为外道呢修行的人呢到这种境界、啊、他就没有办法、缺乏一种政治，没有办法再进一进步去修行。如果在这个时间、啊、他能够再修行这个灭受想定、啊、然后呢就由这个念顶忍世第一，由这个世第一位呢就引申这个无漏智呢，就天尽三界的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了。但是因为他停留在这个地方、啊、没有一种智慧再进修引申这个无漏智，因此呢他就执着这个非色非空的境界呢，叫做明体。真真实实是这样了，明明、啊、是无所有的，没有东西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心识能够知道这种境界，没有东西的境界，他就认为呢这个命体呢 就是宇宙万物的自性啦。这个物质的自性啊， 是有这个活动的作用的，但是没人没办法知道，是谁知道必须要揀这个神我啊。这个神我呢，就是能够知道这个物质的自性的精神体，即是说命体呢就是物质的自性，神我呢就是知道物质自性的精神界、啊、由这个精神界去推动这个命体呢，令到它呢是有一种活动性呢，实现了二十三体、哦。咁点样呢？二十三体系乜嘢呢？咁即係由呢个命态系生呢个大，咁大呢就生呢个我慢，我慢呢就生呢个五位，五位系咩？色声香味足叫五位。咁、啊、同时呢又生呢个五作根，五作业根，就系、是、口啦、手啦、脚啦、淋内啦，同埋大小便啦。咁同时呢呢、这个我慢啊，呢、这个五位啊，色声香味足呢又生出呢个肉田心出嚟，再加埋呢五帝空风火水地五帝，总共呢呢度呢有二十三帝，帝就係真实嘅意思，就生出呢个二十三法出嚟。咁呢呢二十三法做乜嘢啊？俾上帝受用，俾呢个神我受用，咁样能生嘅就系命体啊，所二十三法咧就是、命体所生嘅，能受用呢二十三法咧就系、是、神我啊，能够正知呢种道理嘅就系、是、叫做涅槃因，呢啲就系外道嘅执着，唔系佛教嘅所讲嘅道理啊，就系、是、话。这个外道修行修到非非想次定呢、啊、就执迷着这个非色非空的境界而产生这个命体和神我的执着，最初执着这个命体的呢是娑毗迦罗这个外道的、哦、这些都是妄想执着，那么这些妄想执着呢是世中之世的了，阿能的执着又怎样？粗中之粗、哦、法呢是借这个外道执着非色非空这个分别心、啊、这个世的分别心、啊、显示这个阿能所执着分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粗中之粗的分别心，因为阿能所分别的东西看得到的，拎得到的，有形相的，但是这个外道所分别非色非空这个境界很微细，看不到和拎不出的、哦、无论粗中之粗也好，细中之细也好，都是同一个妄想执着，都仍旧是这个色心分别，未能破，未能破这个第六色第七色、啊，阿罗汉呢就破了这个色，执着阿罗汉停留什么境界啊？你们知不知道阿罗汉停留在什么境界啊？蛤？阿黎耶色的境界、哦、还是执着有这个大八色，实际上呢佛的境界菩萨境界就翻了这个阿黎耶色，变成真心法性哦、因为阿黎耶识呢始终呢是有一件有一层什么无名业上遮住，等于还是着一件衣服，这个是人了，是真是人了，是真是我了，但是呢还有一件衣服遮住，还有一个无名业上遮住，不是很真、哦、那阿罗汉呢就是执着这种境界，但是呢这个外道呢就不是阿罗汉境界，阿罗汉境以下的仲是烹然心，虽然执着好微细好微细微细的思惑，但是仍旧未填这个思惑、哦、这两种呢都是妄想色心，法话不但不怪得你阿能、啊、是执着这个粗中之粗是分别心， 就算啊修行修到非非想次定，达到呢个非色非空嘅境界，呢种境界仍旧系分别心。哦。